喜马拉雅出品，心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古风多人有声剧《帝皇叔》。 庭院里，连兰青敛住神色，朝一旁的连红道：“ 多派一重侍卫守在梧桐阁外，如有人闯入，格杀勿论。”“ 是。”“陛下不让侍卫进梧桐阁，也只能在阁外加强守卫了。将军，府里的人来来回回寻了好几回，还是没有发现和大景太子相似的人。”“ 不用急，他迟早会出现。” 连兰青说着朝院内扫了一眼，瞧见桑树下神情鬼祟的鲤鱼，眉一皱朝他指去：“ 那是何人？” 连红循着他的手望去，提起的心复又放下，语气里带了一分轻蔑：“ 将军不用在意此人，他是城中一衣房老板的侄儿鲤鱼，我曾见过几次，身家倒是清白，就是有些攀附心思，左派不正。” 两人正说着，鲤鱼瞧见契机朝连兰青走来，还未靠近就已连连向两人鞠躬行礼：“ 小人鲤鱼见过连将军。” 连兰青身上带着常年领兵的军武煞气，今晚入师傅的大境商人众多，却没有一个敢近他的身。看着鲤鱼由远及近，连兰青微微眯眼，任由他卑躬屈膝地弯着腰未应付一句。半晌，直到鲤鱼半抬的肩膀忍不住颤抖，小心翼翼抬起的眼底露出清晰可见的惊惶畏怯时，连兰青才颔首开口：“ 连红，这位是？”“ 将军，这位是李家衣房的少东家鲤鱼公子，平日里府里的衣绸都是李公子遣人送来的，和咱们府上老交情了。” 连红心里头不屑，话里话外却不表露一分，若是一般平头百姓，只怕会百般惶恐。“ 李公子，今日府上宾客众多，连某无暇顾及，还请担待。当年在施元朗帅下时，便听说过大靖太子寒夜尊贵出尘，一身铮骨，从不屈于人下，这种生来便坐拥万里江山的储君，怎么可能对着杀了他师长的敌军统帅卑躬屈膝，简直笑话。” 连兰青瞧见鲤鱼脸上的惶恐，没再把他放在心上，抬步欲走，却不想鲤鱼急走两步停在他面前：“ 连将军，将军且慢。”“ 何事？”“ 将军，小人家中有一对夜明珠，小人是个粗人，这宝物留在手中也是浪费，今日有幸得见将军，小人一点心意还请将军收下。” 鲤鱼说的情真意切，一副被拒绝了天就要塌的模样。连兰青看了锦盒中的夜明珠一眼，不过有个几十年的成色，虽是上品，却不稀罕。“ 李公子美意，连某却之不恭。连红，收下。”“ 将军，这是小人祖上所传，绝非凡品，定能为将军护身定价。” 鲤鱼脸上露出一抹喜色，将手中锦盒小心翼翼朝连红递去。连红还来不及接，连兰青却在这句话里听出了些许讲究，他开口打断了连红的动作：“ 既然这对夜明珠是李公子祖上所传，本帅理应郑重以待，免得辜负了李公子一番美意。连红，你领着李公子去后院书房，把这对夜明珠妥善收好。”“ 哎，书房不是在左院吗？后院明明只有一间甚少有人打理的书阁，将军为什么会这么说？况且书房内藏有施元朗骨灰的消息早已被秘密传扬了出去，这时候书房里外的侍卫严阵以待，只等寒夜送上门，把鲤鱼这么个草包牵扯进来，若是坏了事啊。看来将军虽然不把这个草包放在眼里，可却开始怀疑他了。 大景太子韩烨重情重义，一身孤单，若他已经混进府中，唯一想要的不过是书房中那供着的石原郎骨灰罢了。 主仆两人都在等李渔的反应，青衣长衫的青年却是一脸的感激涕零，像是丝毫没有察觉到连兰青的试探，弯腰一一到底。 不过是一点家传物事，不敢得将军高看。李渔必随连管家放好子明珠，为将军护得家宅平安。 连红，你领李公子前去。哼，他如果真的是韩烨，不会不知后院只是一处荒芜的树阁，根本不是石原朗藏骨之地。两地南辕北辙，大靖太子不必如此卑躬屈膝来浪费时间。 连红知自家公子打消了怀疑，对着李渔朝后院一指，笑道：“ 啊，李公子，书房在后院，这边请。”“ 好好好。” 李渔朝连兰青又行了一礼，复才亦步亦趋跟着连红而去。待两人身影消失在后院小径深处，连兰青才不动声色地招了招手。一直跟在连兰青身后不远处的统领涂海走近几步，低声问：“ 将军，可还是对此人不放心？”“ 你派几个侍卫守在树阁外，若有异动，立刻将人擒住。”“ 是。”“ 李渔不会是大靖太子，最多不过是个韩烨丢出的诱饵。” 堂内依旧觥筹交错，笑声不绝于耳。连兰青负手于身后，背对着内堂。此时的他既无对着莫天石的拘谨严肃，也无疆场上的肃杀凛冽，甚至连刚才怀疑的神情亦不在。他抬手望向漆黑的夜空，神情平和，反而更像这十年掩埋过往守护着这座城池的那个大靖将帅秦景。连兰青低头，眼底深处不知名的暗流一闪而过。 这座将军府太过风平浪静了。 离了内堂大院和连兰青的视线，莫天又变成那个万事在握的帝王，闲庭散步般拉着弟子园朝梧桐阁而去。弟子园身上的藏青大氅拂过地面，如主人一般深沉平静，如意跟在两人身后，始终隔着三步远的距离。梧桐阁外的守卫是连兰青的亲兵，个个膀大腰圆，对连兰青和北秦王室忠心耿耿。莫天刚一入城，连兰青便将莫天的安全交给了这群沙场里淬过血的汉子们。这群亲兵对莫天的身份早已知晓，在他们过往的认知里，皇帝陛下威严冷漠，更是出了名对后宫宫妃不假辞色。像这样在边境作战之地里抓着一个大姑娘的手乱晃，简直是能炸翻天的稀罕事儿。在梧桐阁内服侍的小丫头显然也被惊着了，瞅着迈进院门的两人还踉跄了一步，差点打翻一盅滚烫的茶水。好在弟子园用上海自由的一只手扶了她一把。 小心点，小姑娘，烫坏了可就嫁不出去了。 调笑的声音清冷又带点揶揄，一点不拘束，浑似自己是个主子。小丫头脸色涨得通红，感激地朝弟子园看了一眼，请罪行了一礼后，飞快地躲到一边，为两人腾出了院门口。这么一打岔，莫天步履一缓，看见弟子园带个小丫鬟都平易近人，眼底拂过一抹意外和满意。 贵而不骄，强而不横，百年西家所出的侍女足以为一国之母，西红教了一个刚柔并济的好女儿出来。 被闪瞎了眼的北秦大汉们看着他们的陛下神情愉悦地拉着那位传说中的西家小姐走进了梧桐阁内院，然后陛下那拂袖一摆，门砰的一声推坦荡地被关上了。看来这是明晃晃的要亲近家人了。如意皱着眉头守在门边，一副寸步不离的模样。 瞠目结舌的守卫顾自瞅了瞅，觉得自家陛下推侯及露骨，实在不好意思拉开西家小姐的贴身丫头，便假装没瞧见。半晌后，领头的侍卫朝还没回过神的小丫鬟努了努嘴， 卓玛，去给公子和小姐再泡壶好茶，做点点心端进去。 是。 卓玛弯着眼点点头，抱着快凉的茶水一溜烟跑远了。这个叫卓玛的小丫头半年前在大街上卖身葬父，连兰青的这群亲兵正巧遇见，便发善心买了回来。卓玛性格活泼又机灵，泡得一手好茶，兼又被众人所救，抱了一份感恩的心做事，很是亲近他们。这伙亲兵入住军县城一年，平日里见到的大境人不是一脸仇深似海，就是惊惧惶恐，难得有个单纯又伶俐的小丫头不仇恨他们，他们便对卓玛格外宽容。 多人有声剧《帝皇叔》，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